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有小到中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末，是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楼市当中的家装啊、装饰啊、设计啊这方面的内容的时间。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于一住空间。那一位呢是装修方面的工程师范培祥，范工你好。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设计师于佑林，小于你好。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既然我们说这个家装方面的内容，如果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了啊。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装修的一个旺季， 对， 是吧？到夏天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的淡一点吧。 其实影响不大，可能在7-8月份的时候稍微淡一点。 因为现在呢，大家施工的这个技术啊，一些手段也都挺多的哈。 对， 不像原来完全是看四季的变化。 没错， 有一些这个天不行，咱们就不能 干了 啊，就不能干了。 对对。 所以呢，一般 问题不大。 现在问题不大。 对。 比如像原来夏天啊、冬天啊等等的，可能装修呢就真的是比较大了。 对，它受一些客观条件影响。 天气。温度， 现在就无所谓了哈。 对， 那正好这个大家呢对于装修啊也积极了一些问题，咱们呢先给大家回答一下啊。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他呢买的是新房啊，而且是基本装修，记住他是基本装修，那么请了装修队过来呢想为他装修，他的意思呢既然是新房，水电什么就不用改了哈，只是简单的装修就可以了，但是施工队呢非要给他改水电，而且墙皮等等都要重新刮了以后再去做，您觉得有必要吗？ 从施工的角度来说啊，现在新的房子基本上水电设计的都非常到位。如果按照点位来说的话，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的生活需求。除非就是说在客厅、在卫生间或者厨房一些关键的位置，需要增加一些特殊的电器设备，这需要单加的。卧室基本上都能满足。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新房的话呢，有些是完全不用拆掉再重新来的。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啊！ 你可以增加做一个跨接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很多的装修队啊，他接一些这样的房子呢，如果要是不拆的话，他可能没有什么利润可图哈。 各有所图。 对，他就特别想给你拆了以后重新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候跟这个业主之间就会发生一些矛盾。 对 啊，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调和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业主的话，要首先跟他说清楚了，我们为什么不改啊？肯定就是施工的有他的原因，然后我们要说的话有我们的原因，看谁的原因更好。对，一般情况下都不用改。一般情况下都不用改。 好，那这位朋友啊，一般如果您是新房的话， 真的我也认为有些是不用改的啊，那个钱是不用花。如果这个装修队他非得要给您改，那您干脆沟通不了的话就换装修队，这也有可能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老房子，老房子刚才有一位朋友在问哈，说现在呢就是找装修队的话呢，一般老房子它的水电改造是不是要找一个专业的这样的机构来做水电改造？ 不管新房还是老房，都应该找专业的施工人员来做，这是肯定的。老房子呢可能改的地方要多一些，因为比如说八九十年代的房子或者两千年左右的房子，那个时候水电的使用要求跟现在差的很多，包括电器什么的，它的用电要求很低，基本能满足了。但现在的新房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设计的已经很全了，不用动。老房子呢，所以说一个是它的线已经老化了啊，需要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点位肯定是不富裕的，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活需求，所以说应该是百分之八九十都要改。 但是问题又来了，现在很多的装修队啊是这样，他你要让他装修的话呢，他可能里边所有的内容他都想包下来。 对， 如果你其中比如说水电，你给另外一个专业公司包出去的话呢，给你施工这个施工队啊，就整体装修的他也不乐意，因为这块也是利润比较高的。 其实从交叉作业的角度来说啊，也不利于包出去，因为它存在一个交叉作业。你施工队这么干，他那边那么干，两个施工队是干不到一块儿去的。他会存在，比如将来出现问题了，他会说是他们，他说地是他做的，水是他做的，相互扯皮的事儿，售后很麻烦。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找这个装修队的时候，他里边的人员就必须有能达到水电改造这样的专业资质的。 正规的装修公司，他都有自己的水电工，而且水电工都必须要有我们国家核发的证书。都有这些证书的。 员工都必须持证上岗。 持证上岗哈。 对。 所以在这点上呢，首先就要找一个正规的公司，而且呢这个正规的公司它的施工队啊也应该是正规的。 对。 各方面人员的这个资质啊都应该齐全的。 水工、电工、电焊工各个工种都要持证上岗。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施工队它的水电改造你都信不过的话，我个人认为呢真的就先别用。 建议你 就别用了。 重新谈。 如果你真是说这施工队只是给你拆改啊等等的，然后你再找一个专业机构给你弄水电，这样的交叉作业会出问题， 很麻烦，很麻烦。那应该他找的不是一个施工队，是一个拆除的队伍。 或者这个人说呀，说当时呢，这个施工队说他是可以做的啊，但只是业主不放心。 其实不放心的话也情有可原。但是如果说人家具备这个资质，有证，可以持证上岗，而且能够做出他的水电系统图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家庭装修水电不是很复杂。 好的。那咱们问问小鱼哈，就关于装修设计方面的啊。有一位听众朋友毛毛，他说他家中啊是一个一居，就是40平米的这样的房子。他说你别看40平米，而且还是两居，就是估计是老房子啊。 对。 老房子两居。他说如何做一些设计能显得家中面积大一点？ 首先这个40平米的老房子它要达到两居的一个使用功能，在它的这个格局里头，咱们有些东西可能改不了，毕竟是老房子，很多老房子都是砖混结构， 对， 有些墙你是改不动的，它不像新房子除了承重墙之后它还有非承重墙，一般的老房子都是砖混结构， 而且 有些墙你改不动， 像它这40多米肯定是什么厨房啊厕所啊都非常小， 对，厨房也小，厨那个卫生间也小，包括它的卧 室 可能没有客厅也没有餐厅，都是共用的那种。所以说这个呢，你从它的结构布局上来改呢很有局限性，就你可改的东西很多很少，所以呢你要说让它40平米的一个一居室或者两居室达到一个空间使用功能增大的一种效果，我觉得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从家具上来解决。因为现在很多家具它是功能性的家具，它可以实现一个折叠或者说一个翻转，有些床它可以把它翻起来底下是一个储物空间，有些桌子呢可以收起来折叠到某个空间里头去给它隐藏掉，包括床也是可以直接把它翻下来之后是一个床，不用的时候或者说起床之后要给它收回去它就是一个柜子，从家具上来体现它的一个把它的使用功能给增多，这样的话也能达到一个面积上 也能达到一个增强的一个效果。 对，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实用性上、啊、 对对对， 都应该从提高它面具的这个效率啊，使用率，从这方面来出手。 对， 我觉得小鱼说的是挺实在，因为现在有些房子吧，尤其是旧房子，真的它好多都承重墙，你变不了， 对，没法动， 没法动啊， 对， 所以只能是刚才您说了，从它的家具上啊， 对 啊，最大的利用空间上啊，来 做文章。 对啊，来做文章啊， 对对对， 分时段的使用。 对，另外从颜色上是不是也能看着大一点？一般就是小房子在颜色处理上，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色系为主？ 还是以浅色系为主吧，不适合用深色系，因为老房子首先咱们凸显在这个老字上面，它的采光，有些采光是不好的，有些老小区它的窗户啊，包括它的一些采光肯定是达不到的，咱们说新开办的那种小区，它做的那种采光性那么好，所以说小房子老房子这些还是建议使用浅色系的，白色或者说浅米色这样的色系去搭配一下。 没错，就是我们转这个现场的时候也发现这么一个规律，就是标志性的就是九十年代的房子，它的窗户都非常小，而且墙体呢都非常厚，可动的空间非常非常小，包括它的层高，我们就发现有一些特别聪明的设计师啊，他会从颜色上，会从功能上，另外一个呢从它的吊顶上，它会有一半使用那种镜面的不锈钢 啊、 或者加一些镜子，它也会扩大空间的一种视觉感。 对对，从视觉上、实用和功能上入手。 对对对对对。 那咱们说到色彩了，那实际上在装修当中体现色彩的啊，无外乎比如说地面啊、墙面、 墙面， 甚至你的这个门啊、什么窗户等等，这些都还有家具啊，这些都会体现色彩。那像地面的话，用过浅的这种地面好吗？ 这个过浅的地面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包括现在用大花白或者说爵士白这样的仿石材类的瓷砖铺地面，效果也很好。 对对对， 这个地面的浅色系不受影响，主要是根据你的空间环境去定你的地面，包括你的家具啊，包括你墙面的颜色去决定你的地面颜色，他们都要多方面的去考虑这个颜色。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地面呀、很多人说，哎呀，我用深色吧做这个地面好像更金脏，其实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 你发现吧， 深色是最不耐脏的， 最不耐脏的，你深色的话就跟你那个汽车一样，你要黑色汽车有点土的话特别 都能看得出来、 对， 你要灰色银色的汽车其实特别耐脏， 就不显了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呢，面积小的要体验它的这种视觉空间的话，还是用浅色系为好啊。 对。 另外说到这个墙面啊，我想问问这个范工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他说老房子翻新，那墙面涂的这个乳胶漆要不要涂底漆？老房子采光不好，选择乳胶漆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老房子装修呢，首先你的墙面要检查墙面有没有空鼓，如果有空鼓的话，很多墙面是要铲除的，铲除完了以后我们要做找平，找平层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刮腻子，刮完腻子以后就必须上底漆了。如果说你的墙面非常好，没有空鼓，可以就是说不铲除表皮的腻子，但是呢一定要打磨，因为它有一些就是说老的墙面上的一些积，就是累积的这些尘土啊，包括一些脏的东西啊，油垢啊，它会反渗出来，所以说最好还是要打磨，打磨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刷底漆，刷底漆一个是它要抗剪啊，抗剪以后呢，还有一个它是相对来说要省一些漆，对。 所以就是说有些老房子，有些朋友就说了，我在装修的时候呢已经都处理过墙面了，所以我在翻新的时候呢就没必要动，但是这个一定要看具体情况， 一定要看具体情况，对， 该打底漆该打底漆，如果您真是二三十年的房子，有一些墙的这种处理啊已经都完全失效了，那就重新来， 有可能里面都空鼓了。 咪咪说，请问阳台需要做防水吗？做了防水多长时间可以贴保温层？ 按照常规的要求，我们国家的土建里面阳台是不做防水的，除非说你有一个设计环节，就是说阳台上放洗衣机，如果有这个环节的话，我们阳台上可以做防水，做防水的高度呢也就是30公分就可以了，对，如果说你的阳台有特殊的要求，建议在装修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下防水，比如说有些客户我想种点花花草草的呀，或者我想有其他的一些利用啊，如果说涉及到使用水这方面，还是要尽量做防水。 那他说做了防水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就贴这个保温层了？ 一般我们做完防水以后会做一个避水实验，避水实验那个完了以后把水放掉，24小时它只要干了就可以做防水层了。 啊，因为正常的现在的温度下24小时没有问题 啊，做这个保温层就没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啊，如果冬天的话，尽量建议不要做。 好的。那说到这个防水啊，一般在装修的什么地方啊都要做防水呢？ 最早我们要求就是只有卫生间需要做强性的防水，比如说淋浴区1.8米，然后普通区域30公分。但是现在客户的生活品质提高了以后呢，有些客户就要求我厨房也要做防水，啊，也要留下水口，因为它有利于将来的清扫。 对 对，还有一些阳台，有些阳台呢，它会把洗衣房或者类似于洗衣机放到阳台去，这种地方就有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做防水的。 嗯，好的，好。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装修问题，今天是一个机会啊，两位这个行家都在，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交流啊。一位叫丽丽的朋友呢，他说我家选择的这个乳胶漆啊，总感觉呢比色卡的颜色呢要浅，说是视觉的问题吗？算是质量的硬伤吗？ 这也应该不算硬伤。一般情况下啊，就所有的厂家都一样，它的色卡是印刷品，它的颜色呢，在你挑那个颜色以后，实际调制的乳胶漆是要比色卡稍微浅一点点的。 哦， 对，就是你刷到墙上去以后，本身有一个视觉的 光线， 对对对，比如说迎着光还是背着光，它是还是有视觉上的一个误差的。 嗯， 对对对。 另外就是，这个刷涂料的时候，还是建议业主要到场。 嗯， 一般的要么就是涂料厂家给你把颜色调好， 嗯， 另外一部分就是涂料厂家把色浆给你配好， 嗯， 但是他配色浆的话应该是会配足量色浆， 嗯， 比如说你要5升，他给你配6升或者7升的色浆，配过去之后呢，现场如果业主在现场的话，咱们先让油工师傅调一下， 嗯， 先刷一下看看效果，如果说觉得浅，那咱再加一点色浆， 调一调， 对，这样的话能保证这个刷出来跟您当初选的那个颜色效果基本接近， 对，更接近一些。 对，小鱼说的对，因为这个大面积刷完以后，如果你再想改的话，就特别麻烦了啊。先刷一点试一试。 对， 因为你想象的和最后刷出来这个视觉啊，确实可能又会 还是完全 落差。 对， 我总愿意拿汽车做比喻啊，比如说你到这个汽车专卖店去买汽车的时候，你看那个颜色，因为它灯光大的呀，各方面特营造的一个气氛，它是一个感觉。你要开在路上，或者你真的开 出以后，它是另外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真的光线不同，得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啊。另外，现在你发现吧，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他在装修的时候，这个墙面不像老年人都是说就是一色白啊，白色就可以了。他愿意呢以各种颜色来突出他的个性哈，或者说区域不同的空间。那实际上呢，现在墙漆这方面的颜色上，小鱼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吗？ 颜色首先咱们。客厅的主色调要跟咱们的家具，包括咱们的地面颜色去协调，这个要考虑一下周围的环境色去协调这个墙面的颜色，不能说咱们地面是这个颜色，你墙面非特别的跳或者特别的个性的颜色，对吧？一些比较特别个性的颜色，咱们要考虑到地面的颜色， 是 用空间的环境颜色去搭配， 就和谐。 对，另外一个卧室呢，这个呢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因为。卧室相对来说它比较私密一点，但是还是建议要稍微暖一点，舒服一点，对吧？如果但是还有可能有些人有就喜欢这些个性颜色，也不是说不可以，因为毕竟是卧室你可以用，但是不建议大面积用，可以在某一面墙，比如说床头背景那面墙咱们用一些这个颜色，其他的颜色呢还是比较规矩一点好。 对对对，就尤其是客厅啊，可能公共空间还是要大众化一些， 对 啊，比较个性的话，你可以用在你的卧室或者说私密空间可以。 对，大众化的颜色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是的，是的， 因为这个是经过很多人去使用完之后得出的 检验的结果哈。其实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有些朋友问说了，有颜色的这种乳胶漆是兑出来的，那会不会里边呢会有环保问题？ 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哦， 对，因为我们跟很多个装修厂家，包括一些那个乳胶漆的厂家，也都研究过这个问题。色浆呢，它只是用来调色的，但它里面那个就所谓环保的一些问题啊，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我们也做过试验。 但是它这个颜色是怎么出来？比如说红色啊，什么像蓝色啊等等，这个会不会里边会添加一些什么东西呢？ 它是纯的色料，然后调出来的，它应该是有很多种颜色，然后通过机器呢、嗯、来组合，组合完之后呢，因为我不是学美术的啊、嗯，它是各种颜色去配，比如黄色是拿什么色和什么色配，红色是拿什么色配，它都有一个颜色的一个组合， 嗯， 啊，它是组合出来的。这种色浆的话，就是它不属于纯的那种特别工业的那些东西，还好一些， 嗯， 对， 但我个人总觉得好像它没有纯白色的更单纯吧， 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厂家应该他们的底漆都是白色的， 对 啊、都是不对色的， 嗯， 对， 所以在这点上大家因人而异啊，您自己考虑，因为在市面上啊允许他卖的， 其实 应该就没有什么 太多。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还是尽量不要选择太多的颜色， 对 啊、因为我见过一些年轻人能一个房子装修选五六种颜色， 嗯， 其实有点太闹了， 嗯， 就在我们空间里面。就是说先不说个性问题，就是我们要遵循一个舒适度的问题、 嗯、 一个空间如果超过三种颜色，你戴着肯定不舒服， 对 啊，这是肯定的， 嗯，这跟你穿衣服似的哈、 啊、对对对 对, 对， 一般就是三种颜色啊，不管是你上衣这个裤子还是鞋还是包啊还是等等的啊，这些配饰物最好不要超过三四种颜色，你超过了以后你真看起来就特别土，而且的那个颜色感觉特别累赘啊、嗯、 而且很难把这个颜色搭配好， 很难搭配好， 对 对, 对、 啊、所以还是简单 一点， 实际上的是最优雅的， 对， 嗯，另外呢有一位朋友在问说，他是这个自建房的一层阳台，他说我要把这个墙体呢重新往外扩建，那么在保温防湿和储物方面需要注意哪些，有什么好的建议，自建房 如果是平房的话问题不大，因为属于你自己的院子自己的房嘛，这没问题，如果是楼房的话肯定要征求一些有关部门的同意啊、不能做违章建筑， 嗯 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往外推之前自建房这个阳台你首先要做地基，先把地基打牢了， 哦，还要打地基， 对，要打地基，因为你的地基如果不扎实的话，将来你立完了墙立完了你的窗以后它会有下沉、 嗯、 如果有下沉的话这个房子就会出现倾斜或者是开裂、 嗯、 啊，对基础非常不好、 嗯、 啊，如果说我们做的话呢一定要按照步骤按照我们的一些建筑标准去做，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基础做好了以后开始自建墙，自建墙完了以后呢我们还要做外保温或者是内保温， 嗯 啊、尤其我们自建房的阳台，如果说你是自建的，还要做防水， 还要做防水 ，因为将来如果一下雨的话，下的雨水大的话，别到时候那个雨水全都进屋了， 对， 啊，就非常麻烦，对， 是的，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对对 对, 对， 另外咪咪呢又发了一个微信，他说抹了防水就过了半小时就贴上保温层了，这样会影响保温效果吗？因为没干透，没超过24小时，还有就是墙皮。铲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行了，一摸呢还有白灰沾一手就不行吧， 是这样啊，如果说是新房、 嗯、 我们基本上把腻子层铲掉就可以了，不用铲找平层、 嗯、 如果是老房子我们建议就是一定要铲到底，铲到它的水泥层或者是结构层， 嗯， 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什么呀，将来我们一旦刮腻子或者是刷乳胶漆的时候进水以后它不会空鼓不会脱落， 嗯 啊，这是必须要注意的， 对，所以咪咪这个您得说好您是新房还是旧房、啊、如果要是旧房的话刚才您说还是要铲到 底，还是要铲到底 层啊， 对对对， 重新来 做，彻底一点，对对对， 如果新房的话呢其实它所谓的还有白灰呢可能是没有铲到底， 啊， 这个要看他们施工队是怎么来， 要看它的腻子层是什么腻子，如果是防水腻子可以不铲到底层， 嗯 啊，如果是不是防水腻子是普通的腻子，也可以铲到底层，看情况、 嗯、 而且呢这个施工队一般是分两种收费方法，一种是不铲到基层，一种是铲到基层， 对， 如果超过一定厚度他会跟你谈加收钱的， 对，他的这个收钱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铲到底和铲到一半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 嗯, 嗯，实际上刚才他还问到就是做了这个防水没过半小时就贴了保温层了，这样会影响效果吗、 嗯、它应该是不影响保温，但是它会影响里面的潮气、 嗯、 尽量的把潮气充分的让它释放出来，然后晒干了它或者晾干了它，这样再做保温的话呢它不会影响保温层那个防腐这块， 嗯 保温是没有问题， 嗯，其实说到咱们即兴的一个话题啊，比如说今天这天儿 您说像今天这个这样阴的天啊或怎么样适合施工吗？ 施工基础施工没有问题， 嗯， 但是如果潮湿度特别大的情况下，尤其是七八月份，为什么说七八月份装修的人少啊，就是如果按照南方来说，我们阴雨季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嗯， 湿度非常高，特别潮，它不管是刮腻子还是刷乳胶漆是非常不容易干的， 嗯， 啊，这种情况下呢，尤其在南方容易长毛， 对， 所以不利于施工，对， 嗯，所以呢还是要看天气， 对对，还是要注意一下 啊，比如阴天呀，啊，或者说下雨呀，啊，等等，该停还是要停， 该停还是要停，嗯，但是北京 不能抢， 北京影响不大， 对，北京一般都雨水少，也比较干啊， 对对对， 嗯，另外呢，有人问小鱼哈，说今年流行什么样颜色的墙漆？ 今年现在流行色还是以灰色。 灰色啊，哎呀，我好喜欢灰色。 灰色，它分冷灰色和暖灰色。 嗯。 包括，你像我们家自己家刷的就是蓝灰色。 蓝灰色，对 对 对。 这种颜色呢，跟现在咱们的整体装修风格还是比较搭的。 嗯， 因为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些主材，就像地砖， 嗯， 地砖现在流行就是白和灰， 嗯， 那咱们墙面的话要么就是白色或者说配蓝灰色，这样的话空间很协调， 嗯， 看着也很舒服， 嗯， 另外蓝色呢给人也很有一种很安静的一种感觉，蓝灰色，嗯， 这个蓝灰色会不会有点暗呢？ 不会，蓝灰色不 会，啊， 对， 应该也挺亮的是吧？ 对对 啊，我就特别喜欢灰色，我原来曾经咨询过，他们说有一个叫高级灰，这是什么颜色呀？ 高级灰就颜色稍微有点深， 稍微深了一点， 对，就中灰了， 嗯，对对 对， 所以我就怕 不会太浅，高级灰不会太浅， 嗯嗯 嗯， 所以你说蓝灰色其实挺好的， 对， 比较现代一些， 嗯，比较现代，有个性还雅致啊， 对， 嗯，另外呢，有些朋友说我怎么计算出自己家这个墙面需要多少桶乳胶漆，这有一个什么公式吗？ 我们有一个常规的大概的公式，我曾经问过工长啊， 嗯， 工长告诉我就是说要么就按照涂刷面积去算，但是按照涂刷面积算的话呢量起来很麻烦，所以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告诉各位业主， 嗯， 就是拿你的建筑面积乘以2， 嗯， 或者是拿你的使用面积乘以3， 嗯， 就肯定够 就可以了， 嗯，肯定就可以， 建筑面积乘以2，使用面积乘以3， 对， 应该没问 题，就肯定够了，就没问题， 嗯，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装修呢咱们只能说到这儿了哈，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交流。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